一开始没人看好这段爱情，但是我总觉得不爱可惜，没人看好我的决定，但是爱情是我们的，凭什么由你来决定？就算爱到了尽，多苦多悲多伤心，至少我们曾经那么没勇气。爱情是我们的，永恒的，我只想抱着你紧紧爱着你，我把全部都给你，不留一点余地，就算孤独寂寞伤心也是刚好而已，我把全部都给你，因为这叫爱情，我去喜欢你，